咱爸老吵着说想看洋玩意儿，你说咱上哪儿给他找呀？ 嗨，我早就找好了，过年看异国风情就在咱北京。 啊、哦，是吗？在哪儿啊？ 来朝阳公园，初一到初六看朝阳风情节，圆你异国风情梦。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全是女的，我们家男的多。 光爸怎么离开呀、啊？我心里都开了花。87.6空中笑林，我们又见面了。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演员打小勤学苦练，终于拿下豪派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但是不仅经典独立再发扬光大，传统作品是代代相传。论捧的文章伪虚度，不论八百块。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时尚有黑泡，一拿起快板一点不搭腔。 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空中笑林，我是尚远，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的节目。那么今天呢是听众点播专辑，有听众点播尹笑声先生的作品，下面我们就为您播出一段传统相声口吐莲花，表演者尹笑声、邓继增。 那阵儿说相声 啊， 跟现在不一样。 当然呢， 现在相声专场 啊， 最多了， 嗯， 跟曲艺在一起， 哎， 有古曲的段子。 是是， 过去不是啊，过去也不叫曲艺， 叫什么呢？ 叫十样杂耍， 综合性的演出。 杂耍， 嗯嗯， 怎么叫杂耍呢？ 嗯， 说的、唱的、耍的、练的、变的， 全有， 都在一个台上。 对， 那是什么？车技， 哦， 自行车， 啊， 什么耍坛子， 有啊， 踢毽， 嚯。 抖空竹， 哎，太多了。 说相声， 嗯， 都在一起， 哎， 后来就疯了， 哦， 说的唱的为曲艺， 对， 耍的练的变的，这为杂戏， 分开了， 都分开了， 哎， 那是中国戏法，中国戏法你看过吗？ 见过呀， 中国戏法， 啊， 跟我们说相声一样，穿长袍， 啊， 穿着大褂， 啊， 啊不，他那叫夹袍啊， 夹的 ，我们这都是单的， 是是。 而且他那个夹袍啊，颜色都是深颜色 哦， 黑的 哦， 青的 嗯， 最浅的也得藏蓝， 哎，比较深。 里儿呢， 嗯， 大部分是红的， 哦，套一红的。 这两种颜色不透光， 哦，就跟电影院过去帘一样， 哎，做出来合体不行， 哦， 它要又肥又大， 干嘛呀？ 他身上好带东西。 哦， 观众知道这个东西在身上带着， 是， 可是他还是爱看。 哎， 他不知道这个东西怎么带上来， 奇怪呀。 大火盆这么大， 嗯， 一变出来放在台上， 嗯， 火苗冒这么高， 绝活。 你说他怎么带上来的？ 就是 他变的时候啊， 嗯， 手里拿着这么大见方的一个夹背。 哎哎，什么叫夹背 啊？ 那叫袜子 啊，对 啊， 叫袜子 啊， 袜子这句话是满语， 对呀、啊， 到现在没翻译过来 哦。 您问这个变中国戏法那演员 啊， 你说这个袜子这句话 啊， 翻成汉语是什么？ 不知道， 他回答不上来。 哎， 到现在没人知道。 哎， 我那么琢磨 啊， 这袜子 嗯。 就是夹背， 嗯，好嘛，他给改了。 这手里拿着这个袜子， 啊啊， 袜子有这么几句固定词， 还有话。 袜子面上没戏法， 嗯， 里儿上藏不住， 嗯， 袜子往肩膀上一搭， 怎么样？ 这时候这手， 啊， 可就伸进去了。 对， 这戏法可就来了， 来了， 这掌啊， 哎， 开， 嘿， 啪就出来。 哦， 是这意思吧？ 是这意思，您还挺熟悉。 哎，就我小时候学过这个。 真的， 小时候我学过中国戏法。 哦，啊，今儿来着了，各位观众，我看了吗？这鼓掌的意思明白吗？ 什么意思？ 让您在这变一回。 开玩笑。 哎，怎么了？ 我说相声来了。 啊， 变戏法。 嗯， 变戏法得变什么带什么。 对呀、啊， 我说相声来，我什么也没带。 完了，您这就不明白了。 嗯， 没带变出来才精彩呢，对不对？啊，来来，来来来来。 不坏主意。 哎，不是不是， 您这意思，大伙儿一鼓掌让我变，我变不了。 不是难为您， 我在这寒碜了。 哎，没那意思，没那意思。 您放心 啊， 只要大家爱看 啊， 我今儿也高兴。 是， 刚过完春节， 嗯， 灯节又来了。 对， 好日子，咱们热闹热闹。 哎， 我今儿给大伙儿露一手。 来来， 都知道尹笑生是说相声的。 是啊， 您可不知道，我还会变中国戏法， 没见过。 我说明白了啊 啊， 我可什么也没带。 我知道， 我变出来之后没有别的要求、 嗯、哦， 请大家来点掌声鼓励鼓励我， 没问题。 下次我再在这儿演出 啊， 指不定我还得露几手了。 哈哈，行嘞，来吧，您来您来。 别忘了鼓掌啊。 这忘不了、 啊、我也得说那几句固定词儿。 当然呢， 诸位您上演啊。 哎， 拿这个当靶子。 是， 也小点， 嗯， 也薄点， 没问题， 就个事儿吧。 我给您量着活 来。 哎， 挖到面上没戏法， 对， 理儿上藏不住， 没错， 挖到往台板上一扑， 哎， 这戏法可就来了， 来了， 我长啊， 长啊， 哎， 这，哇，鼓掌，鼓掌， 鼓掌啊， 哎，哎，我看看，看看，哎，真学啊，学是真的啊，哪位的哪位？ 哎哎。 怎么样？什么意思？ 我的 啊，好嘛，把自己鞋变出来了，这叫神马玩意，这个好。哎呦，东西在这儿带着呢。 我这是开个玩笑 哦。 我真变过中国戏法。 您真变过？ 我有一手绝活。 什么绝活啊？ 全中国变中国戏法的 啊， 他们都不会， 我也没见过。 我这手叫口吐莲花， 头一次听说。 哎，这是纯粹气功加上中国的戏法。 哦，您这里还有气功啊？ 对了， 哦， 我用一碗水， 哦， 我嘴里横这么一口， 是， 丹田一口气顿足了， 哦， 把我这口水噗， 嗯， 喷出来， 对， 喷出来之后就跟一个水镜球一样， 哦， 到一定的高度，这个水镜球可就开了。 开了， 它一开就变成一朵莲花。 哎呦， 莲花上边 啊 站着四个外国的小美人儿。 哦， 穿着超短裙儿， 嗯， 前边露胸口， 哎， 后边露肉皮儿， 嘿， 四个小美人在这朵莲花上一跳迪斯科。 哎，留点神，别把您这牛腰给扭了，还跳了。 这个您得快看 哦， 在空中停留30秒 哦， 30秒一过落下来还是水， 看不见了。 对了， 哎呦，这可太绝了。就这样行不行 啊？ 要求您在这儿给大伙儿变一回怎么样啊？来了来了， 变不了。 怎么？ 你看你约请我在这儿变这口吐莲花 啊， 你看这观众掌声一点都不热烈。 是吗？哎呀，欢迎欢迎。 哎 哎 哎，你看 啊， 你看这多好看 啊，这多没羞没臊。 这怎么说话 多新鲜，你就变就行了。 我告诉你 啊， 我这话既然说到这儿了 啊， 一个鼓掌的没有。 怎么样， 我也得露这手。 那太好了。 今天 啊， 哎呦 啊， 还真变不了。 怎么？ 我这是古典戏法。 是啊， 完全按照传统的方式去进行。 传统形式。 我得 嗯 敲锣， 还得 念咒。 敲锣。 敲锣，你这儿没有锣呀、啊？ 哎呦， 有锣吗？你给学。 这没有、啊。京剧团走了，这还真没锣，没法给您借。 没锣变不了。 不。 没说变不了、 哎、咱这样行不行 啊？ 我提个要求啊。 那你说， 您能不能找点代替的东西咱来来？ 代替的 啊？对呀、啊，你想想，我看什么能代替这个？ 哎，行了， 怎么 就拿你这脑袋代替那锣？ 我这脑袋 啊， 行吗？ 你愿意不愿意吧？ 我是没问题啊， 咱 可以吗？ 再找一个锣锤， 来个锣锤， 这就齐了。 罗锤也不好找啊！ 啊， 我说，我后台给你找去。 您这脑袋当锣行不行吧？ 没问题， 没问题 啊啊！ 我找个罗锤， 您找。 你看后台 啊， 有斧子吗？ 别拿斧子 啊！千万别拿！我给您找一个，我有。 有 刚才在小田配那拿一小玩意儿呢。 有榔头也行啊。 嘿嘿，田配，我先借会儿啊。这个好，这当罗锤怎么样？ 这干嘛的？ 挪吃小孩玩意儿，这个，哎，你看，哎， 这还真行， 带响呢。 你怎么还玩这个？ 我玩这个嘛，小田配玩的。 哦，这，哎，这就是锣锤， 锣锤了。 您这就是锣， 哎， 咱这就开始了。 行， 还是不行？ 怎么还不行啊？ 你这锣的位置不对啊。 哪点不对？ 锣这位置太高了。 哦， 那锣不都在这个位置吗？哐哐哐，这儿。您这么高，这多累得慌，这个。 那怎么办、啊？ 要不你低点头。 别、哎、你干嘛？你让我在这儿撅着，在这当锣呀？ 啊， 我还惦着看那四个小美人呢，对不对？ 哦， 这不行，这个。 但是 啊， 你先搬个座去， 找把椅子 啊。 行啊， 找把椅子 啊，可以看 啊， 来把椅子，后台 把椅子搬来。来，这就行了，有这椅子就行了。 来来来， 坐着。 您坐。 啊不， 您别坐了，您 坐， 我坐。 您坐， 我坐干嘛？ 你一坐下我就得劲儿了。 哎，那得劲儿了这个。 坐。 哎，我坐。 哎，这就行了。 行了啊， 咱现在就开始。 好， 我开始念咒了啊。 还念咒？ 对。 哦， 一二三，二二三。哑巴锣，这是我。 谁说哑巴锣 啊？ 这不嘛，嘣嘣的， 嘣嘣 啊！ 哪个锣一敲嘣嘣的？ 应该呢， 锣一敲应该是哐哐这个声音。 您说那是铜的，我这是肉的。 我还不知道您脑袋是肉的 啊！ 你这嘴不闲着了吗？ 闲着了。 你拿嘴削那锣的声音呢？我这一敲，你那哐哐， 哦，拿这嘴学 啊， 那没问题。 来， 嗯， 一二三，二二三， 哐哐， 怪物锣这是， 这不响了吗？ 响什么？我敲时候不响 啊， 一不敲了，你那哐哐，你把人都吓跑了，你这。 我应该呢。 你太慢了。 太慢了， 快点！ 哎呀，快点不就完了吗？再来， 一二三，二二三， 哐哐！ 这什么？ 这不快了吗？ 诚心起哄是不是？ 不是那意思。 我告诉你 啊， 用你眼的余光看着点这个锣锤 哦， 锤到锣鸣， 明白了， 同步进行， 打一下响一声。 对， 哎，来吧， 开始啊！ 来，嗯， 一二三，二二三。 哐哐， 好， 这怎么样？ 好，就照这样。 哎， 从小学艺，我上过茅山。 哐哐， 茅山上有一个毛老道。 哐哐， 他把戏法传给了咱。 哐哐， 他共收徒弟整八位。 嗯，哐哐， 道有七位成了仙。 哐哐。 我因贪财没得到， 哐哐！ 师父一怒把我轰下山， 哐哐！ 轰下山来我没事儿干， 哐哐！ 我变个戏法大家观， 哐哐！ 变个戏法大家观， 哐哐！ 变个戏法大家观呐！ 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变四个小美人儿，变。 干什么？ 鞭尸。 我这是试试。 分。试试。您这三十多下试试。 这么大事儿我不试行吗？ 还得试 啊，我得请那个神，那个神脾气都大。 哦， 来半截一看这锣不行，扭脸就回去。 哎，我这锣怎么样？ 哎，你这锣还正好。 哦哦， 好， 编吧， 编。 哎，来， 就这样， 来。 哎，等会儿。 怎么？ 你给我端杯水去。 哦，对呀，口吐莲花嘛。 没水我喷什么呀？我。 对对，来杯水，来杯水， 来来来。哎。 伺候齐了，你看了？ 哎，就仗着这点水了。 哎，您看， 好， 哎，我在后台新沏的茶呀。 啊， 您尝尝，新沏的茶 是吗？ 嗯， 是好茶叶吗？ 好茶叶 是吗？ 20块钱一吨的 啊。 嗯， 什么？多少钱？ 20块钱一斤的， 是一斤是一吨？ 一斤。哎， 那味儿还不错。 哎，行，闻闻。 我试试。 哎哎， 还真好。 哎哎，好茶叶。 我再试试。 哎哎， 嗯， 怎么样？ 好， 有味儿吧？哎， 我再试试。 不，你留神啊，少喝点，哎，道远。 什么意思？ 哎哎，来吧， 这有水了， 有水了， 有锣了。 这个 戏法这就变了， 那就来了。 请坐。 哎， 这就开始了。 行嘞， 开始请神了。 好， 一请天地动， 哐哐； 二请鬼神经， 哐哐； 三请毛老道， 哐哐； 四请孙伯龄， 哐哐； 五请铁罗汉， 哐哐； 六请老济公， 哐哐； 七请…… 那么您先打住，您先打住。 嗯， 我跟您商量点事儿， 您说。 您打这锣的时候 啊， 尽量往这锣琴这儿打。 嗯， 您别打这锣帮。 嗯， 这地方它脆。 我明白了。打的时候 啊， 尽量集中的当中打。 哎，对对对， 四外别打。 哎，您这薄 是这个。 哎，对对对， 好好， 一会儿裂了。 我集中当中。 哎， 您请坐。 哎，好的。 一请天地动。 不。都六请了，怎么还一请啊？ 我废话 啊！ 谁让你拦我的？ 我拦怎么了？ 你拦我，我一停顿，请的神又都回去了。 这么大脾气， 你要想变，还得打头来。 我还得从头来。 对 啊，那行行，从头来。 坐下。 哎，来。 一请天地动， 哐哐； 二请鬼神经， 哐哐； 三请毛老道， 哐哐； 四请孙伯龄， 哐哐； 五请铁罗汉， 哐哐； 六请老济公， 哐哐； 七请猪八戒， 哐哐； 八请孙悟空， 这哐哐； 九请王志文， 哐哐； 十请赵丽蓉， 哐哐。 请来， 你先打住，打住。我说 啊， 打猪八戒、孙猴那儿我就犯嘀咕，您这怎么又王志文、赵丽蓉也出来了？ 怎么了？ 他们是神仙吗？ 他们干嘛的？ 他们演电影电视剧的。 演得好吗？ 好啊。 为什么演得好？ 我哪知道啊？ 你不知道，你拦我干嘛？这么多演电视剧的了，为什么他就演得好 啊？是啊， 人家有仙根。 哦，还有仙根。 有仙根就得请。 哦，行，您请吧。 明白了吗？ 明白了。哎， 坐那。 哎， 一请天地动。 怎么还一请啊？ 你一拦我就得打头来。 一拦 我告诉你吧， 啊， 我一开始请神 啊， 你理解的不理解的，知道的不知道的 啊， 你都不能说话。 是是， 你一拦我就坏了。 哦， 你就别说话了。 放心，打现在开始一句话我都不说了。 可你总不说话也不行。 怎么着？ 我念完了咒了，神也都请到了 啊， 锣不敲了 啊， 我把锣锤往这一放，端起这个杯来，我喝那么一口水。 哎， 这口水我含在嘴里边、 嗯、 这时候我说不出话来了。 是啊， 就得看你的了。 哦， 你有一个姿势。 什么姿势？ 你的前腿要弓， 嗯， 后腿要撑。 好， 两只眼睛瞪圆了。 嗯， 你有多大劲儿使多大劲 儿啊、嗯、 你就喊那么一嗓子。 哪句？ 你说，师傅，你可倒喷呐、啊！ 我这句喊完了， 我借着你这个力量， 嗯， 噗， 嗯， 这个水晶球就出来了， 来了， 四个小美人在上边一跳，迪斯科， 看见了， 哎，这记住了吗？ 记得住， 您来了，我看看， 还来个姿势， 来， 前腿要弓 啊，对， 后腿要撑， 您就喊这嗓子， 我喊一句啊， 嗯， 师傅，你可当时喷呐， 对， 就 这下， 就这一嗓， 来 来吧， 开始， 哎，行， 别拦我了， 哎，不拦，我看小美人， 嗯，一擎天地动。 哐哐， 二擎鬼神经， 哐哐， 三擎毛老道， 哐哐， 四擎孙伯龄， 哐哐， 五擎铁罗汉， 哐哐， 六擎老济公， 哐哐， 七擎猪八戒， 哐哐， 八擎孙悟空， 哐哐， 九擎王志文， 哐哐， 十请赵丽蓉， 哐哐， 请来王玉宝， 哐哐， 再请骆玉生， 哎，哐哐， 请来马三立， 呵，哐哐， 再请马志明， 哎，哐哐， 请来陈明志， 哎，哐哐， 再请我尹孝生。 哐哐， 请来虾米海， 哎，哐哐， 再请愣头青， 哐哐， 早请早到， 哐哐， 晚请晚到， 哐哐， 如若不到， 哐哐， 铜锣相叫， 哐哐， 请神送神， 哐哐， 八抬大轿， 哐哐， 净水泼街， 哐哐， 黄土垫道， 哐哐， 腊月二十三， 哐哐， 糖瓜祭灶， 哐哐， 闺女要花， 哐哐， 小子要炮， 哐哐， 注意冷热， 哐哐， 预防感冒， 哐哐， 得了感冒， 哐哐， 打针吃药， 哐哐， 导弹火箭， 哐哐， 飞机大炮， 哐哐， 茄子黄瓜， 哐哐， 土豆山药， 哐哐， 一块钱一堆， 哐哐， 贵了你别要， 哐哐， 馅儿饼个大， 哐哐， 爆肚好嚼， 哐哐， 厕所收费， 哐哐， 尿尿三毛， 哐哐， 我嫌贵我不尿， 哐哐， 憋得我转泡， 哐哐， 我抬头一看， 哐哐， 众仙来到， 哐哐， 众仙来到， 哐哐， 众仙来到， 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师傅，你倒是喷呐！ 我都咽了， 咽了。 以上您听到的是尹笑声、邓继增合说的相声《口吐莲花》。尹笑声先生出生在相声世家。昨天我们播的这个报菜名当中啊，田立和先生也说到，他的父亲就是一名尹傻子的尹寿山，哎，这是相声老前辈了。那么到了尹笑声先生他们这辈儿呢，也传习了父亲的这个艺名，叫做小傻子。后来拜马三立先生门下，成为了马氏门徒尹笑声啊，就是马家门的这个排名。他略带沙哑的嗓音，却沙中有甜，非常有传统相声的这种老韵味。好，上半时段空中笑林就先请您听到这儿了。下半时段我们邀请您欣赏的是马志明、黄宗民还有王世臣、赵世忠合说的相声名段。空中笑林上远和您过会儿见。 也许是因为每天都相见，生活有点平淡，也许是由于彼此太了解，觉得不够浪漫，好像所有的蜜语甜言过去早已说完，留下来几句贴心的话，随

过大年。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碑，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一广播棒儿边，87.6。 早上好，朋友们，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早晨6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受冷空气的持续影响，今天白天本市扩散条件非常有利，天空晴朗，能见度好，但是上午风力较大，阵风可以达到7级左右，对户外活动有不利的影响。大风蓝色和森林火险橙色仍在预警当中，请注意防风防火。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偏北风4-5级，阵风7级左右，转2-3级，最高气温0度，最小相对湿度10%。今天夜间晴，偏北风2-3级，最低气温-9度，最大相对湿度3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关注一下今天的生活气象指数。今天的登山气象指数为4，不太适宜登山。今天白天的气温在-9度到0度之间。白天的风寒气象指数是4，感觉寒冷，夜间的风寒气象指数是5，感觉非常寒冷。今天白天本市偏北风较大，晒太阳气象指数为4，不太适宜在户外晒太阳。 来了您嘞， 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凡是女的我们家男的多， 红包怎么离开呀，我心里都开花。87.6空中笑林，我们又见面了。但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演员打小勤学苦练，终于拿下豪派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但是不写经典，努力再发扬光大。传统作品是代代相传，论捧的文章未逊，不论八卦。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时尚又飞炮，一拿起快板一点不落下。 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 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的下半时段，我是尚远。下面请您欣赏的是侯宝林和郭启儒二位合说的当年的新作品《我是家长》。 我告诉您啊，这年头啊，就是一个人好啊， 一个人好。 嘿，只有孩子，你这罪孽就算来了。 怎么，您不喜欢小孩吗？ 啊、不，我是最爱孩子。 啊、 嗯，我们那孩子在小学里念书、 哦、 您可听明白了啊，可是孩子念书可不是我念书啊。 嗯， 哎，可这老师三天两头他老找我，你说这叫什么事呢？ 那合着您那孩子不好啊。 嗯，好 嗯， 好，我们还搁家当玩意儿呢。 您这叫什么话呀、啊、我说您这个孩子横是太淘气了。 小孩有不淘气的吗？ 小孩 他不能像您似的这么顺情顺理通达人情。 嗯， 我们家里养活惯惯的，你说那怎么着呢？ 那在你们家里头你们惯着行了，人家老师啊不能也给惯着，那就得改。 改啊，善和容易改，秉性最难移。 谁说的？大人影响要好，小孩就会好。 那孩子不好，他们老师没责任吗？ 当然有责任呢。 还是的，你们管呢，我也没拦着呀，干嘛净找我呀？ 那么你的孩子人家不找你，人家找谁呀？ 那么孩子念书，这大人也得饶上。 什么叫饶上啊？老师啊，是为了家里跟学校啊配合着把孩子给教育好了。 是啊，谁不愿意谁的孩子好啊？ 还是的。 那你也得慢慢来呀、啊。你讲他玩的惯惯的，野鸟入笼，一下子就好啊，没那个事 儿。嘿，你倒能原谅他啊？ 那本来嘛，你跟小孩要求太高，那就不对。 嗯， 你跟孩子就得睁眼闭眼儿，你老找大人受得了吗？ 我先跟您打听打听，这老师为什么净找你啊？ 用迟到净找我。 那么你们那孩子为什么净迟到呢？ 您想这雨水连天的，早上起来堵门大雨，我想得甭叫他，让他多睡会儿，住了再说。 那可不对呀、啊、 嗯， 甭管雨大小，到时候您就得叫他。 咱们可都是养儿女的人呐、 啊、 那么大的雨，大人还受不了呢，甭说孩子了。我告诉你，我那买卖就这个，今儿天不好，歇工。 那你不能让孩子也那样啊？ 是我没让他歇工啊，不就晚去了几分钟吗？ 晚几分钟啊？ 才四十多分。 四十多分钟 啊？ 这一节课才45分钟。 是啊，我们孩子到那儿打开书包，刚要写字 就下课了。 你也常迟到？ 没有。 是这个意思。哎呀，我就纳闷儿，那你们不会都多等会儿吗？ 啊，人家那么些个人就为等你们孩子，别人都别上课了， 那不会晚点放学吗？ 哦，为你们孩子方便，学校临时改制度。 也不是临时改制度，你晚点放学他不也好吗？ 怎么？ 你得说我们为什么让孩子上学？ 为什么呀？ 不是那孩子他在家里太闹吗？ 嗯， 那晚点放学老师多给我们看活，大人能在家里干点活啊？ 哦，您拿学校当托儿所了？ 也不是当托儿所呀。 嗯， 你想他不是多给看会儿，他不好吗？ 而且多给看会儿。 嗯 啊，您还是拿学校当托儿所。您那个意思呢，是打算带孩子往学校一搁就全不管了？ 什么全不管？吃饭穿衣裳的我们不管吗？ 那废话，你不管谁管呢？ 我们的时候还交学费呢。 那不新鲜，谁家的孩子念书也得交学费。您别认为交完学费就完事大吉了，除去照顾孩子吃穿以外，您还得跟学校密切的合作。您别跟学校对立呀、啊、 谁愿意跟他们对立呀、啊、您可不知道老师这麻烦呢。 啊，怎么 事情太多了。 嗯， 跑去找我谈谈呐、啊，找我说说聊聊啊，另外还开会什么家长会了，座谈会了，你开那么些会干嘛呀？ 这是学校对学生负责，经常跟家长取得联系啊，这是好事。 什么好事啊？一开就俩仨钟头，这份利人。那孩子在你们那念书，你们负全责，开会有什么用？ 您这一说就错了。现在新中国的教育正在发展，老师热爱学生才这样呢。要是老师对工作不负责，对学生不负责，他也不找你，也不开会，有这个时候人还休息会儿呢，那么一来不就对不起孩子们了吗？ 嗨，您是不知道，这老师他事情太多 啊。怎么？ 他给孩子出主意，又什么戴口罩了，又戴手绢了，又戴水碗了，和你们学校什么也不买，都得我们带。啊， 这是为了养成孩子的良好卫生习惯，那就得一人一份。你没看现在澡堂子都改了吗？ 哦，学校非得跟澡堂子看齐 啊？谁说的？我说的是啊，为了照顾人民身体健康，是一样让小孩戴口罩，也是为了孩子的健康。 你口罩你说有什么用呢？那个 有什么用？ 嗯， 马路上尘土飞扬，什么细菌都有，小孩的抵抗力最弱，容易得传染病。 嗯， 给他戴上口罩能够避免传染病。 那你说戴上有用啊？ 哎，对了呀， 他可得戴得住啊。 怎么 戴了去就丢啊？你弄卖口罩的跟着他也不行啊。 那您得想办法养成他的习惯不就好了吗？ 习惯不了啊。还这戴水碗又不是行军，戴水碗干嘛用？ 就是啊，孩子在学校喝水啊，自己使自己的碗呢，他干净 干净啊。 哎， 您上我们家瞧瞧，净剩碟子了。 怎么了？ 碗都摔了，半月摔八个。 那你怨谁呀？谁让你给他拿饭碗了？您给他买个瓷铁碗啊。 啊，是啊，头一回拿我漱口鱼去的，当天就给丢了。 你呀、啊、经糊弄局，你要给他买个小铁碗，拿绳一拴，他估摸就丢不了了吧？ 丢不了啊，手绢还丢呢，今儿拿一条丢了，明儿拿一条丢了，拿了就丢，拿了就丢。 是啊，那你再弄个卖手绢跟着他也是不行啊。 还是的嘛。 那您得想主意，给他写上名字，你跟他讲一讲道理，让他印象深刻了，他就好了。 最后他妈给想了个主意， 哦， 做个口袋 啊， 手绢啊、水碗啊、口罩都搁口袋里头， 嗯， 给孩子缝裤腰带上。这回啊，甭说他丢，拿都拿不下来。 那他用的时候怎么办呢？ 用什么呀？你得用丢了还得买，用脏了还得洗。这就等老师检查的时候让你瞧瞧。有 好吗？您这是形式主义啊。 那不有就得了吗？ 这跟没有一样。 我想的挺好啊。 嗯， 坏了。 怎么了？ 那天让老师查出来了 啊， 愣给拆下来了。你这多气人， 白费劲了。 这老师他变法跟你找事儿， 那么人家老师还不应当给拆下来啊？ 他拆下来我们也没说什么，他还找我谈谈呢。 那一定得找你谈谈呢。 我说这不是我的事情，是他妈的主意。 是啊，他妈不是跟你是一个系统吗？ 来，我找了去数了我一大顿。 老师啊，也不是数了你，这一定是跟你啊解释解释，说说学校的意思啊，是为了照顾学生的健康。你这样做呀，对孩子没有好处。今后家长得要遵守学校的纪律，跟学校配合着共同努力，把孩子教育成一个有用的人。 你瞧，你怎么知道老师说这套词啊？ 老师一定得说这个呀，为的是加强你的责任感。你不教育孩子吗？ 谁说的？那天因为这事儿，到家我就问他 啊。 嗯，你这口袋缝在裤腰带上，怎么会让老师查出来了？ 你问他这个有什么用啊？ 他说了，让我们在操场里玩球，一跑稀里哗啦净响，老师一看缝着呢，就给拆下来了。 怎么这甩碗还响呢？ 不买个磁铁碗吗？上面有盖儿，倒霉就倒这盖儿上了。 就算没有盖儿也得犯案。 我就说了，那你为什么说大人给缝的？你不会说你自个儿缝的吗？ 啊，您教孩子说瞎话呀， 这省得找我谈谈呢。 不，你这什么思想啊，得过且过呢。 这完了，这再糊弄什么也不行了。老师见天检查呀。 你根本就不应该糊弄，你做家长的应该以身作则，才能管好了孩子呢。 我可不是不管啊，我告诉您，气急了我是真揍 啊。 打呀。哎，告诉您，这手还真灵，揍一回呀，老实好几天。 嗨，您别以为这办法是对的，这种办法是最坏 啊。 哎，能够影响孩子的自尊心，还容易养成孩子爱打架的习惯。 嗯，这倒有。 哎，怎么样？ 嗯，有时候我门口站着好几个孩子那儿嚷 啊， 管你们孩子不管呢，净打人，把我们小廖打哭了。 你看是不是？这都是受大人的影响啊。 那您说这还不应该揍一顿吗？ 你硬打他也不行啊，老师也不好说服了。 我想这不是配合老师的教育吗？ 怎么？ 老师那善说，我这臭揍。 嗯， 这不是文武代打吗？ 哎，不行 啊， 还告诉您，您再也别打他了。这小孩啊，您最好就是影响他，你要好他就会好。这个小孩子的模仿性最强啊。 嗯， 像你们的孩子什么迟到啊，不守纪律啊，爱打架呀，这都是跟你学的。 哦，这坏事可全是我的。那么他们老师跟学校都没责任？ 我也没说这个老师跟学校没有责任呢。家庭方面呢也得应该多注意啊，有打你这会儿就得遵守学校的纪律 啊。不，您听明白了，是孩子念书，不是我念书，您别弄错了。 我知道啊，你不是为了把你的孩子教育好了吗？ 啊， 你不是为的是把你的孩子培养成一个守纪律而又有知识的孩子吗？ 啊， 你不是想让你的孩子将来成为新中国一个有用的人吗？ 是啊， 就为了这个，首先得要求你做家长的得遵守学校的纪律，跟学校配合着教育孩子。 哦，那么和这老师说这套话全对。 哎，当然呢。 那么他常找我谈谈也算他对了。 当然对了。 怎么你对这套词说的这么熟啊？ 当然熟喽。 你对这个问题怎么知道这么详细啊？ 你当然详细了。 那是怎么回事？ 我们那孩子也在那学校念书。 哦，大概那老师也常找你谈谈吧。 要不这套词我背的就那么熟了。 刚才您听到的是侯宝林、郭启如何说的《我是家长》。下面要请您欣赏王世臣先生的一段拿手作品《窃洗澡》，刀口纯正，效果热烈火爆。下面就请听王世臣、赵世忠何说的《窃洗澡》。 你的这个意思 吓我一跳。 你的是做嘛的？ 好，我们这是说相声的。 哦，说相声的。 哎，对对对， 咱没听过。 哦，没听过相声。 可不是 啊。哦，那你 我到你此地来过。 哦，您不是我们此地人。 哎，我这头一趟头一回。 哦，您上这儿干什么来了？ 到这里呀。 啊 到这里找蝈蝈。 找蝈蝈 啊？对的。 哎呀，您来的可不是月份，这冬天哪有蝈蝈？您要七八月份来能有蝈蝈。 你看七八月做嘛呀？嘛月份全有蝈蝈？ 没那事。 你看我找的是男蝈蝈。 哦，你找男蝈蝈啊？那

就拉开了战士来。 是啊， 那个大炮就响了，咣咣咣咣， 战斗片儿， 机关枪咔咔咔咔咔，手枪掂掂奔我就来了 啊！ 把我吓坏了。 是啊， 我怕的一个敌人 啊！ 我说哥们儿，趴下，还打不着， 打不着。 你说打不着，打着不是误伤了？ 嗨， 男哥们儿把我救出来了，你看你，趴的一个敌怎么了？不钱扔了呗，扔了扔了呗。谁让你花钱跑前线去的知道吗？ 前线呢？ 那哥们说走，我带你吃饭去。 上哪儿吃去？ 啊，咱上那个邓眼楼。 哎，邓眼楼，那叫邓英楼。 哎，到了，邓英楼。对对对， 邓英楼。 男哥们爬那个小梯子上去了。 楼梯。 哎，上去一看，有一间屋子一间屋子的 雅座。 我进去一瞧，嘛也没有哎， 啊， 就趴着个大王八盖子， 嗨，那是圆桌面 儿，啊，过了个人， 哦， 二位，你的点心啊，我说点心我受不了啊，你给我来个枪毙行吗？ 枪毙干什么？ 他点我的心我受得了啊？ 人家让你吃点心 啊？对了，上了好几盘子 啊，都上了什么呀？ 上了有拉着手的， 嗯， 瞪着眼的 啊。 小车轱辘、小炕面的、小铺卷， 什么乱七八糟的？你呀，一样一样的说。 那拉着手的是吗？ 啊，那是套环， 瞪着眼的。 二五眼， 小车轱辘， 那是江米藕。 小炕面子， 方子。 你全吃过？ 当然吃过了。 我又上了一盘小撇轮。 小撇轮？ 小撇轮。我们哪里撇了这么大个儿，这里撇了这么一点儿，舍不得上粪，吹不起来。 什么？那是鼻涕。 你别漏气了，鼻涕是黑的，这是白的， 这是削了皮儿的鼻涕。 哎，对对对， 全不懂。 又上了盘小四号子。 小四号 子有这么大个儿，挺黑的。 那是海参。 长一身戒，拿筷子一夹，出了鞋子就跑了。 是海参。 我夹了半天没夹回来。 嗯。 男人拿手抓了一个，往嘴里一扔，没尝着嘛味呢，滋溜子下去了。 嗨，谁让你忙了？ 哎，又上了盆小死孩子， 小死孩子， 那孩子脑子这么一点，嘴全扁了。 那是鸭子， 那鸭子不有毛吗？ 这是煮熟了的鸭子。 对了，吃完了，喝完了，男哥们急拉下来，上了盆那个白开水， 漱口水 啊，对，男哥们端起碗喝了一喝了一口，嗯，是吧？脆的， 我脆了。 我说你这不找你东西吗？ 哎， 你脆的怎么呀？男端起碗喝了一口，嗯， 脆了， 咽了。 哎呀，好， 又上了盆洋火， 洋火， 那个洋火木头， 嗯， 挺尖的， 牙签儿。 哎，男哥们拿起个戳子，戳子出来了。 嗯， 我拿起一把戳子，戳子腮帮子漏了。 有一把一把的戳子。 走，我带你洗澡去呗。 洗澡去， 哎，到澡堂子了。 哦哦哦， 到了澡堂子，大门我都一瞧，这哪里是澡堂子呀？ 什么呀？ 是个耍钱场子。 怎么见得的？ 你里边有好些人全组队了，光着个腚配着片子那忍住了。 嗨，那是洗澡的。 我过了个人，二位脱衣裳，我把衣裳脱完了，脱完了之后呢？我拿那裤腰带拴好了，这头呢我就拴桌腿上了。 你拴那儿干什么呀？ 啊，你不丢了呢？ 那丢不了。 你说丢不了，在家里洗澡常丢裤子。 你在家哪儿洗呀？ 那坑里啊。 坑里啊？坑那儿没人。 是啊，没人还丢裤子呢？那么些人，你这谁是偷裤子的呀？ 没法跟他说话。 过来那个人说：“哎，你放心，没关系，丢不了，我保着。”我说：“你保着。”黑包的你， 这还叫连环宝啊？ 男哥们说你客气，那人还喊了一嗓子， 嗯， 吃汤。我说怎么着？这是洗澡还吃汤吃？ 这谁给汤吃？那是池塘。 到了池塘门了，拉门进去，我这么一看，哎呦我的娘啊！ 怎么了？ 可把我吓坏了 啊！ 不是澡堂子， 什么呀？ 到了阴间。 阴间？ 你里边有两口大锅煮着好几十人。 是 啊。哎呀，他们说那个人那个嚷啊！哇！哎呦，我受不了了，我受不了！你出来，你嚷嘛呢？ 那是洗舒服了。 那洗舒服，煮熟了一个，大的搁在凳子上那扒皮儿呢。 那是搓澡的。 这个